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啊，大家就擔定凳仔啊！多謝啲朋友咧，就節目未開始之前咧，已經喺呢個我哋嘅 YouTube Live 嗰度咧開始留言，同埋咧就係、是、呢個課金。咁啊，今晚咧就得翻兩支炮，本來有三支炮，就係、是、驚大家節目期間咧呢、這個聽得太過辛苦啊， 係嘛？ 因為 有乜關係？ 我琴日做節目就已經因為有啲感冒未清啦，就咳啦。咁啊，徐伯咧就成個禮拜都咳緊嘅，其實。 你傳染咗佢係咪？ 唔係唔係，佢應該喺阿聶德堡嘅婚宴裏面咧，就係、是、咧狂飲啊！ 哦， 據說啊，現場阿 Lance 回報，咁咧就我哋城寨嘅其 中，咁佢輸咗啲酒俾我哋啊嘛！ 嗱、那個就是， 俾我啦，唔 係 俾你。 嗰、那個就是平時我哋節目飲啊有限嘅啫，咁啊去到人哋婚宴佢做司儀啊嘛，因為咁咧就狂飲， 咁佢會講錯嘢又？ 呢啲就應該唔會嘅，即係唔會數人哋以前啲情史啊嗰啲咁嘅嘢嘅應該。咁咧就所以今晚咧就倦勤休息，咁咧就希望咧就大家耳仔咧就唔好受罪，因為如果唔係咧左邊咳完又到右邊，咁、我哋咳到半個鐘之後咧，咁啊土伯就會開始又咳埋噶啦，咁啊變咗三響炮啦。 我呢兩日都有咳，因為天氣凍啊。 都唔係，我今日出街見到地鐵十個有九個都咳嘅，真係。 我頭先同你食飯都驚啊，大佬，你一路食緊呢個時候咧，你對住我咳啊，大佬。 都唔緊要嘅，因為你嗰啲咖喱可以殺菌嘅。咁啊，開麥之前咧，就阿 Lance 咧就俾咗一包嘢我。我睇完之後嚇一跳，五條蜈蚣喺度嘅有。 得唔得㗎？ 佢話食完之後把聲就冇問題喎。 我聽到你而家把聲都仲有問題。 唔係嗱，真係冇咳過喎，一開麥到而家。 嗯。 叫做五毒丸啊！一見到我話喂大佬 Lance 你唔係老點我係嘛？食完之後出唔到聲，然後你霸咗我個位置做埋節目，咁話得㗎，食過得㗎咁樣。嗱咁啊，見唔見效咧？就大家現場一路睇住 live 就知道見唔見效啦。咁咧就休息期間咧去咗加拿大咧就一段時間，咁咧就香港都有唔少新聞發生。咁啊，首先講一講我哋認識嘅朋友咧，就係、是、郭少傑。 嗯， 當時佢去呢、這個靖國神社門口 係 焚燒呢個 東條英機， 東條英機日本戰時內閣首相東條英機嘅呢個假神主牌係嘛？ 咁上下嘢， 一個紙扎嘅神主牌啦，咁樣 有幅相咁上。 咁啊，到而家仍然俾日本警方扣留，咁就仲要巨額保釋添， 30萬啊，每人。37啊， 1000萬日元。 我 Google 過呢個 foreign exchange rate 啦， 係啊， 37萬。 咁就由聖誕節一路扣留到而家已經去到2019啦。咁我當時我喺海外睇到呢個新聞呢都諗下咦郭兆傑搞邊科啊咁樣。估唔到最終懲罰你嘅就唔係本土派嗰啲即係衝擊少年，而係竟然係呢個日本嘅呢個警察。咁呢就呢單嘢呢就喺香港一路係冇人討論。 有咪即係恥笑。 冇人關心係啦。恥笑嘅佔多數。咁就覺得佢交啊做 show 啊，即係香港人都唔應該呢個時間搞呢啲咁嘅即係對日索償啊，或者譴責日本嘅民族主義嘅嘢啊等等。 即係無謂幫老共喺度塗脂抹粉 啦、 啊。係 啦。咁嗱，我覺得無論佢做嘅嘢係交你贊唔贊成都好，即係一個自己嘅朋友喺海外俾人扣留，我都係應該幫佢出聲。 唔單止係咁，嗱，你用返香港嘅標準，你都係表達意見嘅自由嚟㗎嘛。 是 我焚燒一個示威物品，你唔好理嗰個係東條英機又好，即係習近平又好，咁冇理由係需要第一扣咁耐，又要上，好似而家上咗兩次庭㗎嘛，跟住而家又搞37萬保釋， 同埋佢嘅女同埋嚴敏華個媽媽，佢日本入境嗰陣時咧，都係需要咧簽署呢個聲確認啊，係喺日本唔會做一啲從事。即係身份不當嘅行為啊，咁樣嘅都幾嚴苛嘅，其實 扣留咗成 三四個鐘頭 先放行， 先至放行。咁就成件事啦，我覺得撇開兩樣嘢去睇， 你對郭兆傑呢個人或者佢過去做嘅嘢點睇都好，一個香港人喺海外去表達一個嘅政治嘅見解，喺咁嘅情況底下觸犯咗當地嘅法例。 即使你同唔同意都好，佢呢個政治見解，其實佢都有表達呢個意見嘅自由嚟噶嘛。嗱，呢個就係好西方嘅一啲諗法。即使我唔同意你細良頭先講嘅所有嘅內容，但係我會捍衞你表達。 同埋佢係咪真係縱火咧？嗱，我覺得呢個大家要 有爭議嘅。咁 喺個片你係好清楚嘅，其實阿嚴敏華就幫佢拍嘅。 有人就老點佢，就話咧拍嗰個係冇事嘅。 佢拍嗰個都拉埋而家。 佢拍嗰個，因為點解咧？拍嗰個喺佢個即係身度咧都有嗰啲示威物品嘛，因為佢驚。郭兆傑，我據我所知，我都係聽人講嘅啫。就係、是、郭兆傑咧，就有一套嘅，有一 set 嘅道具，佢亦都有一 set 嘅道具。即係萬一郭兆傑可能執行唔到嘅時候咧， 俾人撳住就另外嗰個 做乜話都做， 係咪？好啦，明顯呢個咧係一個政治 show 嚟嘅，無庸諱言。因為呢個咧就係一種表態嘅方式，所以佢必然有一個政治 show 嘅成分喺度。 嗯嗯。 咁上一次做 show 搞到冇咗條命嗰個就係叫陳旭祥啦。 係。 就係1997年前，1996啊，應該係。 九五九六咁上 啦，系啦，就喺保釣亡魂號啊，即系就喺個船上邊綁住自己跳落去宣示主權，咁就個頭中咗落水嗰度，咁就 大浪嗰頭啊， 應該係溺斃嘅 啊。 咁當時我已經覺得係好，即係好可悲嘅，你明唔明啊？即係根本上呢啲嘢唔係應該我哋自己去做嘅嘢嚟嘅，呢個國家行為嚟嘅應該係 冇錯。 咁所以咧就 我記得你嗰陣時候有 argument 啊，你嗰陣時喺民主黨度。研究部嘅差唔多阿頭啦，你嗰陣時候，因為我就唔係好民族主義嘅人嘅，人哋以為我係大中華，其實錯嘅，我就話屌幾嚿爛石，你同老共爭嚟做咩？咁你嗰陣時候有一句説話咧，我到今日都仲記得嘅，你就話我而家要揸住呢支民族主義嘅旗，令老共難堪啊嘛，你大概意思係咁啦。 嗱，你定記唔記得當時亦都係成個由明報發動嘅一個民族主義運動嚟嘅，就係、是、明報無釐頭派採訪船進入呢、這個。當時嘅釣魚島，然後被海上保安廳攔截， 唔記得， 然後佢變成一個頭版嘅新聞， 嗯， 咁結果當時咧，大家都好審慎嘅，因為1997年，大家都估計中共係會香港發動一個民族主義運動， 嗯， 嚟去咧配合佢收回主權嘅， 嗯， 咁結果係借保釣啊，點解咧係有原因嘅，大家睇翻保釣嘅歷史你就知嘅， 民族主義啊嘛呢個， 保釣就係中共喺海外突破。嘅一個重點嚟嘅，當時70年代，馬英九呢一代中華交喺海外讀緊書嗰陣時， 已經 佢嘅認識祖國啊，唔係講緊台灣中華民國啊，係對中華即係呢個大中華交情已結嘅嗰眼釘落係落喺咩咧？喺保釣嗰度。 同意， 就係70年代海外嘅保釣運動。 因為當時美國咧就將呢一個嘅釣魚島就係交翻俾呢一個嘅日本仔， 係喺呢個舊金山嘅。協定裏面，但呢個問題就係咁樣，我覺得當時咧最先上去搶姜嗰個咧，其實唔係支聯會嘅。司徒華當時嘅反應係好審慎，最先搶姜嗰個係阿曾建成。 嗯嗯， 然後咧係曾建成去完之後翻嚟，先至到張文光嚟出動嘅。 嗯， 咁當時。我仲記得我問阿司徒華其實點解要咁樣做呢，咁佢話因為左派已經出咗陳旭祥。 我記得阿華叔，你記得司徒華語錄啊， 係 即係阿黃慧倫幫佢喺度玩寫嗰本嘢， 有提到呢樣嘢㗎。 佢有提到，佢就話呢喺保釣嘅問題上面，左派為咗要攞返呢一個嘅運動領導權 主義嗰個旗幟 啊， 結果陳旭祥命都冇埋。 係啦，我最記得呢叫 佢喺我哋黨校上堂嗰陣時講嘅，講民族主義嗰一課嗰陣時講， 佢就話主要係話呢個 係搶奪民族主義旗幟，係 最中意咧就係搶運動領導權。咁當然啦，華叔呢個梗係老手啦，即係同人哋鬥搶。咁所以咧，最初阿老牛咧就提出呢一個嘅話，因為佢點解會突然間爆咗個牛出嚟咧，就係因為佢公開講就話要插旗啊嘛，係 想倒插旗 嚇。咁我記得當年咧，張文光咧就話佢係交噏啊嘛。 是即 是亂咁噏嘛， 阻止佢嗰陣時 係咪後期見到群情洶湧啦，咁咪張文光咪上去搶威，我記得牛成日投訴呢樣嘢㗎，係就話張文條友真係古惑呀咁樣。 咁但係呢一波嘅保釣運動同而家一路到而家呢，我覺得係有一個好明顯嘅變化。 嗯， 所以我就係話點解郭兆傑被捕而係竟然即係最可悲係咩呢，係扣留咁耐，包括日本方面用一個比較 嚴苛的手法去對付他們。 這個都是出乎意料之外。 是出乎意料之外，同埋咩呢，是竟然香港這邊是恥笑的居多，同情的是佔少數。 是。 這個是反映到那個民心的背向。如果共產黨的民族主義大家已經看穿了嘛，其實是知道他是流的嘛。你這頭跟安倍晉三揸完手，是不是在天安門廣場那裡掛曬中日友好旗幟在這裡。 嗯。 好啦，然後你一個屈美十，你香港人走去搞乜春呢？大家都有咁嘅疑問，我意思。 我第一個呢就係好宏觀嘅大環境睇呢，就覺得唔係幾對路。你話如果呢個係阿爺策動或者煽動佢咁做呢，我又覺得唔似喎。喂，而家呢個時候老共同美國佬鬥緊，梗係要同日本仔即係少啲呢咁嘅衝突啦。是吗？嗱，我最记得喺外交部例行记者招待会，系咪阿胡春莹定系 华春莹？ 华春莹系边个咧？佢喺度噏嘅时候，我都觉得，咦，老牛今次你点？ 嗯， 起码喂，外交部例行记者招待会，因为你嘅行动都噏下，但系后屘再细心睇个内容，佢最多都系关切啫，即系英文嘅 concern。是咁多啦，咁噏一大輪就話，誒喺日本人對喺呢個侵華嘅問題上面呢，即係都係死不悔改咁上啦，意思咁樣。但係我喺度諗，喂，如果你話係佢幫老共做嘢，喂，似乎今次佢哋蝕咗桌喎，大佬。 嗱，我唔覺得今次係幕後有老共喺度策動呢個嘅保釣行動。1996年嗰次係有，我覺得嗰次。 嗯。 即係今次嘅呢個反日示威。 嗯。 但係我覺得呢，就算你是拿著民族主義的旗幟，你的對象都不是日本嘛。當日我們講民族主義旗幟，你的對象是老土的共產黨嘛，拿來。 沒錯。 是揭露他這個假民族主義，實際只是為了私利或者實利的一個政權。 你那時候放假的時候是我在另外一個節目那裡講嘛，我說喂大佬，你有什麼叫冤有題債有主，其實有份去俾翻釣魚台，俾呢一個嘅日本仔嘅老共有份噶嘛？因為當年你要同中日建交，你又要同美國佬建交，你邊度敢嘈啫？咁咪借你民間嘅包仔，你喺度即係嗡嗡咁叫下就算咯。 同埋香港人好多都唔知嘅，其實，呢個所謂嘅尖閣諸島問題咧，美國係最關鍵嘅角色嚟嘅。大家淨係見到嗰扎群島裏面有咩釣魚島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實際上嗰扎群島裏面有兩個島係屬於美軍嘅打靶區嚟㗎，係。 嗯。 係日本仔都唔敢派人上去㗎。 嗯。咪所以你頭先講開嗰、那個 美國係先係最關鍵啦，其實。 大中華嗰樣嘢呢，其實係點樣鼓動嗰個民族主義情緒呢？第一，反美。嗰陣時候我僆仔呀，嗰陣時候我都係睇返啲即係文獻先睇到就反美。第二呢就係講呢個嘅領土完整。所以我由頭到尾呢係對於佢呢一個嘅咁樣嘅政治嘅舉動呢，喂真係睬你都傻。喂，你又唔去攞返個島返嚟，你咁鍾意講領土完整啦，係咪？又話歷史嚟從來嗰度又係你，呢度又係你。喂，有咩理由靠我哋去搞先得㗎？ 咪同埋你見到嘛，上次咩一點都不能少，大家即刻翻案翻出嚟，就係話喂大佬，咁你喺呢個中國沿住黑龍江所喪失俾大片嘅蘇聯嘅土地呢，點解嗰度提都唔敢提呀？仲要確認黑係指到以北嘅地方全部俾曬呢個蘇聯呢？ 唔止呀， 喺江澤民年代 外蒙呢 咪囉。喂，所以我就話呢、這個實際上中國咩一點都不能少呢個民族主義係假嘅，全部都是拿來是按政治需要來決定的，這個不是民族主義。當政治需要跟日本仔開拖的時候，就拿慰安婦來講了，就拿南京大屠殺來講了，就拿東條英機來講了。當他政治上需要是要中日友好的時候，就感謝這個日軍了，就話印沒有日本侵華就沒有共產黨了。 喂，同埋他呢內地有很多保釣友呢有時都會嚟香港嘅，即係例如保釣行動委員會有個晚宴，咁內地有啲保釣嘅人，我又唔知點解佢落到嚟啦嚇，或者係特登為咗 官方派佢哋落嚟嘅，我估。 佢話係民間咧，咁但係我都覺得古靈精怪嘅。佢哋嘅講法咧就話內地咧，即係搞保釣嘅人咧，就其實係借呢個運動咧搞維權嘅啫。 嗯， 佢咁講你咁聽啦。 即係擴闊個民間空間， 係 啦，做一啲中共認可嘅所謂民間行動。 但係佢有一點咧，就提醒我嘅咧，就係佢其實老共咧喺呢啲問題上邊咧，都變成一種外交嘅手段。就係我需要對付日本嘅時候咧，我就借你嚟，係 咯 嚇，鼓動下啲群眾。但係你又唔好搞下搞下，搞到我老共落台喎，係咪？或者難堪喎？ 如果冇需要嘅時候咧，就全部收翻你班友。所以佢又能收能放嘅老共喺呢啲問題上面。 即係你記唔記得啊？南斯拉夫領事館被炸，走去掟美國領事館。 嗯。 中國領事館喺南斯拉夫被轟炸。 嗯。 誤炸事件啊。 記得。 嗰啲磚啊。 嗯， 咪即系等于旺角掟砖咁咯，一栋栋摆晒喺度咯， 惊死你唔掟， 惊死你唔掟啊嘛，跟住反日示威咪又一样。 我记得嗰阵 收，嘣一声收晒噶。 我记得嗰阵时候咧，阿冯伟光啊，嗰阵时候我哋仲喺民主党，我未走嘅，咁佢好积极嘅，喺南斯拉夫即系误炸嘅领事馆嘅问题上边、 啊，有冇美国领事馆示威啊？ 有啊， 有啊。 带埋弹去添啊，佢好似有份掟啊，跟住掟完都唔知几过瘾咁啊，条友。 唔係，即係呢啲就係民族主義上腦咯。 好似老牛又有份搞嘅呢條數。 唔係嗱，即係我都奉勸阿曾建成一句：呢啲嘅民族主義運動，你而家見到今次郭兆傑事件、郭兆傑事件嗰、那個民間香港民間呢邊嘅反應咧，亦都好被反思。就算你要掌即係控即係手握民族主義旗幟，你嘅對象唔係日本政府，你嘅對象係對日軟弱嘅中共嘅。其實 應該去南京， 你去南京示威。就唔去南京玩，係南京示威，就唔係應該去東京示威。 冇錯， 係咪？你要老土佢嘅話，你就要去中聯辦。而家冇保釋費嗰陣時候，就唔係向市民籌旗，而係向中聯辦籌旗嘅。其實 應該俾張單，中聯辦。 喂，大佬，你國家軟弱，你講到自己咁敢於亮劍，咁點解你唔係當日本仔亮劍咧？你嗰把劍走去斬嗰啲黃泉章啊，嗰啲701大抓捕嗰啲家屬啊，維吾爾族幾百萬維族人啊等等呢啲，你又亮劍去斬佢？咁嗰啲呢真係要斬嗰啲呢咁所以我就話呢個係香港人一個即係嗰個民族主義嗰個退潮嗰個速度之快。我諗佢哋未認清楚呢個政治現實。就除咗係第一香港人對日本人呢就係精神嘅故鄉嚟嘅。即係呢個東京 你啫 大阪京都北海道。係咪你諗下。 我又冇乜感覺。 我喺加拿大睇到呢個曾志偉車禍，即係同呢個警隊高層嘅車禍。 點解咁巧嘅喂？ 唔係咯，點解咁巧？ 兩個都香港人， 兩個都係香港人，仲要喺北海道魚市嗰個威士忌酒廠附近，係咪？即係話你諗下喺香港呢兩個人撞到車嘅機會，係少過喺日本嘅，其實係。同埋你留意一下，有好多好多年冇見嘅朋友，你喺日本撞到嘅機會大過喺香港。 咁大鑊。 即係話因為放假一齊喺嗰度嘛，大家 所以唔好喺嗰度偷情啊。 係啦，同埋去嗰度嗰時候，好似嗰時候林煥光偷情都喺日本㗎， 係咩？ 俾記者影到都係 你影嘅好似係嘛？ 唔係， 我影一仔嗰陣， 北周嗰陣時唔係一仔影嘅，好似喺六本木山啊都係。喂，大佬中嘅機會99%㗎，其實係因為大家去到嗰度都會去嗰啲地方啊嘛。所以日本嘅呢個香港人嘅精神故鄉，你走去焚燒呢個東條英機。這個行為本身呢我相信第一民族主義退潮第二我覺得香港人仇日意識也都不高真 的不我不所以呢我在前個禮拜的節目裏面我提幾點愚句我說第一個愚句是在於即是沒有理由老共不搞你搞這個是其一第二件事就是關東條英機什麼事呢南京解 決他是曾經做過這個戰時內閣的首相的 後期而已南京大屠殺完之後才做的 南京大屠殺主犯叫谷壽夫 是啦我話第三就係、是、有一樣嘢就係、是、喂你去嗰度搞冇意義㗎。喂對日本人嚟講喺我認識嗰陣時候僆仔做學聯嘅時候呢大部分我真係走去做 survey 佢哋其實好多人都覺得好悔疚對呢件歷史即係自己日本人覺得好醜嘅。即係大部分人啦唔係講啲極右翼嗰啲總有十個 普通人 嗰啲普通人都覺得 唔想提 唔想再提呢樣嘢。喂日皇都已經從來因為這個 急 戰犯擺咗去靖國神社之後都冇去過啦。就算而家你安倍晋三都好似係去過一鑊，跟住就俾錢算啦。喂，其實都已經係即係我唔係為日本人開脫啦，不過喺佢嘅角度就一定會覺得，喂，我都卑躬屈膝嘅咯噃，喺呢個問題上面道歉又講咗一兩鑊啦，雖然有時反反覆覆。咁你唔想點咧？我真係唔係好明喎。 嗱，我成日覺得咧。香港的保釣運動去到今時今日呢 結束了 應該結束了 我估到你噏呢句 點解呢我覺得正正我剛才所講保釣運動之70年代在海外出現呢這個是中共利用民族主義去統戰海外的知識青年有很多類似馬英九啊在台灣留學美國的人或者是在美國早年移民了去的科學家在大學的教授啊是受呢個民族主義旗幟嘅號召咧，而翻咗大陸嘅。 所以我就話，如果你睇唔穿呢個保釣運動，中共如何運用民族主義去建立佢個政權嗰個合法性嘅話咧，你就係、是、除非我就話民族主義其實係對住中共，去揭露佢呢個假民族主義嘅底牌。 如果唔係，你就自己中計， 如果唔係你就自己中計，係做咗佢嘅走狗。你真搞嗰陣時啊，我意思係話， 你係佢 puppet 啊。係啊，佢咪當你童真咁咯，中意放你出去，中意啊鼓動你，甚至揾人捐錢捐船俾你去咯。 嗯， 係咪？佢要收嗰陣時，咪揾特區政府， 唔係，所以有 上船話俾你聽，你嘅船有老鼠咯。 你記唔記得有一次係12年啊嘛？啱啱12年，梁振英剛剛當選， 攔截唔到喎，放佢出去。2012年， 係咪？ 係啊， 你睇劉夢紅啊！咁勇喺個保釣嘅問題上面無端端又成鬼日捐錢，我都覺得佢奇奇怪怪啦。其實佢就想借呢樣嘢拆老共鞋 ，yes， 係嘛？ 點會攔截唔到啊？坦白講，係嘛？第一、第二，當佢要禁制你嗰陣時， 佢一定禁到。 特區政府係乜嘢方法都得㗎。一就係話你 個船有問題， 個船嘅牌同你去捕魚呢個目標不一致， 系。 第二， 卫生有问题。 曾经试过卫生有问题，船上有老鼠，嗰啲老鼠可能好似许冠文嗰度鸡同鸭讲咁，自己带上去都得，插装嫁祸俾埋你嘅都得。所以我就话呢、這个你今唔系咪呢个唔系你爱唔爱国咁简单， 嗯、 而系你会唔会甘心情愿去做共产党民间外交嘅走狗？ 嗯， 嗱呢个我讲俾曾建成听嘅，其实， 嗯， 大家认识，大家亦都系朋友， 嗯。 希望好好地諗清楚呢樣。 唔係，即係話説回來，細良，其實本來大家個估計咧，我覺得牛嗰有一個 point 咧係真誠嘅。佢就話咧，我真係以為佢係即報即即戒嘅啫，我點知咁大鑊？不過我有一樣嘢，你奉勸完一樣嘢，奉勸第二樣。喂，就係因為除非你自己都去做，我冇理由話俾你聽。喂，細良， 冇事㗎， 匯豐好多錢啊。不過你去打劫啦，我唔陪你一齊去。咁即係我得老點你啊嘛，大哥。 你等於我僆仔一樣。俾一蚊啊！陳茂波叫佢帶粉，陳茂波話一蚊都會做嘛。好啦，我俾一蚊叫阿陳茂波去帶粉，然後跟住話俾你聽，你僆仔嚟嘅，未成年嘅，冇事嘅，警司警戒嘅啫。 嗯， 啊屌，即刻判咗男童院三碌。 嗯， 所以我就話呢個係即係成年人咧，你做嘢要有負政治責任嘅，我覺得。 係啦，咁大個人。 係啊，即、就、係、是、你唔可以就係叫咗人去，自己就即係閃咗去嘅，我覺得。第二係咩咧？就係話再一次民族主義係共產黨係統戰香港。去執行一啲嘅極左政策嘅工具，佢、一方面高舉民族主義，一方面壓制嘅民間社會，收緊嗰個嘅處處紅線，而令到你咧係麻痹你嘅意識，你覺得佢做埋呢啲老土嘢咧，都唔係咁老土嘅啫。 喂，我俾佢嗰班友仔，點解我哋咁深刻印象咧？個人嚟講、我真係俾佢老點過㗎、有一個人就話去完保釣行動委員會嘅晚宴，就走嚟揾我，揾、完我之後咧就同我講，嗰陣時候你知我哋搞緊嗰啲非暴力抗爭㗎嘛。他說他們內地都有人有興趣在香港。 我信我告訴你。 我 book 曬場找曬人。一個人都沒有出現啊。我被他老點過的啦大佬。 即是說很簡單我覺得。統一戰線是共產黨幾大法寶。很多人以為共產黨1946年奪取中國的政權是因為軍事上的勝利，這個是絕對是吹水的。解放軍是根本不打得的。真正的勝利是民心的向背，民心向背包括國民黨軍隊的向背，是自己軍隊不想打。為什麼？因為受共產黨的民族主義的宣傳。第一個中伏的叫做楊虎城和張學良，在剿共去到最後的關頭，就來打死共產黨的關頭，發動西安事變，囚禁蔣介石，是將整個抗日民族戰線一級級下來。 守北京那個叫什麼名字？ 傅作義。當時 傅作義的女兒 就是共產黨的間諜， 就是共產黨員。 是啊， 所以我嗰时候僆仔咧，都唔系僆噶啦，20几岁嘅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佢做紧银行嘅，佢话陶君衡，你睇下呢本书，佢话好好嘅，叫做《毛泽东与蒋介石》，就系一个比较，即系其实将我哋以前读嗰啲即系正经嘅 textbook 嘅历史咧，就系 summarize 咗出嚟， 沟落去 古仔嘅方式去做比较， 比较蒋介石同毛泽东，跟住我睇完之后，我好快嗰阵时候睇书快，而家耐啲，佢话你有咩嘅体验咧？我话我有一个体验啫。我發覺原來共產黨是滲了很多的人在國民黨裏面， 根本上由孫中山晚年聯俄用共開始。 其實孫中山自己都被人入了、 孫中山第一個被人入了，因為孫中山反而自己自愿被人入。為什麼呢？因為歐美不肯磅水給他， 日本仔又唔覺得屌孫中山咁騎呢，滿蒙應承咗俾又唔俾。 嗯。 咁好啦，到佢同袁世凱反面之後呢， 又唔夠人打。 列強係買袁世凱唔買佢㗎嘛。好啦，唯一肯幫佢嘅咩係蘇聯新成立嘅呢個蘇維埃政權，就係輸出革命。就派呢個包羅廷嚟呢個廣州見佢嘛。 嗯嗯嗯。 喺中共一大裏面，其實協助中共第一屆黨代表大會喺上海召開，即係今日新天地嗰度。 嗯嗯嗯。 其實係蘇聯遠東局嘅人嚟㗎嘛。所以根本借殼上市，就係呢個我哋叫冬蟲草戰啦。一個真菌入侵咗嗰條蟲，最後尾喺一個蟲嘅身體吸曬佢嘅營養之後，就變成一棵花生。 喂，我唔係好熟嗰段歷史啦。我記得中共第一次嘅一代表大會 係一大 喺上海舉行嘅時候咧，我記得有個蘇聯佬係咪就係包羅廷啊？定係邊個？ 姓吳嘅 係嘛 ？OK， 中文名有個中文名。 因為我有睇喺網上，我睇咗幅相嘅，就話咧有啲人畫出嚟啦，就話一大嗰陣時候開嘅時候咧，點解個蘇聯佬？ 咪即係阿習近平舊年定咩去？ 舉手嗰度嘛， 好似黑社會宣誓嗰度，咪就係一大會址咯。 我知啊， 係啊， 佢就係佢去完，我先有興趣攞嚟睇下。 喂，所以我就話你要明白，如果民族主義呢家波，你睇唔到共產黨過去如何配合統一戰線靈活運用奪取政權嘅話，你對共產黨嘅認識都未入門啊！坦白講，入門都未到啊！你以為你要研究嗰啲咩簽十啊咩？呢個烏克蘭嗰啲戰艦啊，嗰啲就可以明白共產黨嘅威力啊，梗係唔係啦？嗰啲係人都知嗰個戰艦係做賭場㗎啦，其實攞嚟嗰個係 props 嚟嘅。佢真正嘅威力其實係你頭先講第一組織， 嗯， 組織包括咩啊？滲沙子、挖長腳、打進去、抽出來，呢啲咁嘅手段。第二，用民族主義去包裝，然後願意令到你放低你嘅理性， 嗯， 去跟佢嘅呢個咁嘅。政權去走 傅作義嗰一役咧，好多嘅歷史學家都認為係其實係兵敗如山倒其中一個喺軍事上一個關鍵啦，係咪？ 喂，連美國佬都中招啊！你知唔知啊？ 冇錯，美國佬後期咪後悔咯。 美國佬 所以點解佢泥足深陷喺越南就係因為輸咗中國啊嘛？ 點解五十年代會有麥卡錫去迫害美國嘅左仔啊？ 係 因為佢哋會諗就係點解佢哋失去中國啊？失去中國嘅原因，第一場仗唔係平津戰役啊，第一場仗係長春啊。是當時蔣介石空運美式裝甲師上去包圍呢個長春，美國佬叫佢唔準打， 所以有時有啲 毛澤東談判要佢。 我記得我有一樣嘢覺得好笑嘅呢啲，因為啲人好話杜魯門好渣咁，你記唔記得？喺美國嘅總統歷史上邊咧，杜魯門係即係屎波嘢嚟嘅。佢係因為替羅斯福，所以先咧好似阿布殊咁，由佢呢個副總統頂上啊，佢唔係添啊，佢係因為好似阿福特咁啊。就是因為羅斯福半途瓜咗嘛，咁所以佢先頂嘛，跟住佢本來再改選嘅時候呢，係所有人都認為佢係會輸㗎，甚至乎第日報紙已經係寫定呢係佢嘅對手，唔記得叫咩名呢，就話佢當選㗎嘛。咁佢就話有一個笑話嗰陣時候就講咩呢，佢就話喂，咁而家我夠唔夠中國啊，大概咁嘅意思呢，咁樣佢好似差唔多話啊，究竟咩係中國啊，咁樣。跟住我聽完之後我喺度笑。 嗰班嘅紐約時報嘅左膠美國東岸嗰啲嘅偽知識分子，全部都睇嗰啲 Edgar Snow 嗰本《The Red Star Over China》， 嗯， 西行萬記，係咪？頂嗰啲咁嘅紐約左膠就去到延安訪問呢個毛澤東， 嗯， 毛澤東就揾曬嗰啲茄哩啡老林搭個戲台出嚟，哇！屌喺窑洞嗰度同啲老百姓一齊食番薯啊！屌一齊學習呢個馬列思想啊！啲咁嘅嘢， 可能係真嘅嗰陣時， 梗係唔係都係台戲嚟噶？ 咪後期啲人又咁講，就話阿 Edgar Snow 咧就發覺咧去完延安之後咧，跟住再去揾呢、這個蔣介石啊嘛，跟住佢又好盛大嘅場面啊嘛，係 啦， 好似西方咁喺度即係飲呢個香檳啊，盛盛咁樣啊嘛。 跟住仲有美國軍事代表調查團謝偉斯訪問延安，又係一樣。共產黨係最叻㗎啦，訪貧問苦得啊，你嚟睇啊嘛，得。屌我乜嘢有咁民族主義啊？點樣平等啊？點樣理想主義啊？好啦，主導咗呢個美國喺最關鍵時刻唔支持蔣介石。 冇話咩啦，我哋當年啊學聯啊，即係七十年代嘅學聯啊，咩中意搞咩中國周嗰啲 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懷社會，爭取 關心社會，爭取同學權益，放眼關心 關爭四大呢個理想嘛。 佢嗰陣時候成日搞中國周。就話帶佢哋去訪貧問苦嘛，帶佢農村裏面睇下共產主義社會其實好點咁樣。喂，真係呃到你㗎！我嗰陣時候僆仔呀都係啦，我冇去即係嗰陣時候我哋同全國學聯已經係開始有少少懷疑啦。我去北韓， 去北韓嗰陣時。 嗰陣時候你記唔記得搞呢個南韓咧，搞奧運咧，北韓就搞一個 World Festival，就專係蘇聯嗰啲共產主陣，蘇聯抗衡啊嘛。哇！我去到我掂喎，北韓即係朝鮮，即係佢嘅首都係平壤啊。 平壤 啊！哇！整齊過我去日本喎、啊，跟住嗰間酒店又好靚嘅，俾我住嗰間咧，即係嗰陣時候我哋靚仔都戇居啊。咁啊諗諗下，好似唔對路， 點解冇人條街？ 唔係冇電。接近黃昏晏晝，全部都熄燈。我唯一呢個懷疑啫。但係嗰啲人咧，佢特登叫你嘅，因為我都貪得意就係、是，即係又走去做下 survey。點睇啊？北韓呢個政府？求其問佢話，即係帶住 escort 你嗰、那個，求其問。又真係好好嘅喎，醫療冇問題啦，退休冇問題啊。 問嗰棚人都係老撚嚟㗎嘛。 係啊，後期我都會知。 喂，大佬，我第一次我 冇理由啊！ 我喺中文大學。同暨南大學交流， 你又中箭， 真係中箭啊！咁啊，大學一年班暑假去交流，咁啊，暨南大學專係收僑生同埋海外留學生，個學生會主席係北韓學生嚟嘅，係好普通話好流利嘅北韓學生。 嗯， 哇，大佬同你食飯嗰陣時候拖住你嘅手㗎，係 啊， 你唔好以為 女仔定男仔 先，男仔嚟㗎， 哦，男仔， 你唔好以為依依拖手啊，七十年代嘅中國。男同男都會拖手嘅，其實係，係拖住你嘅手行去飯堂食飯嘅，係。當然我就揈開佢啦，問題是。嗱呢個就係我就係話好好容易 搭膊球咪得咯，點會拖手？ 唔係佢就唔搭膊球，我唔知道大家聽眾有冇呢個咁嘅經驗。 冇，我都冇。 係男同男喺大陸七十年代拖手嘅，係。 我同你嘅識咁多年未拖手，大佬。 真係我都頂唔順。咁但係問題就係佢哋所表現出嚟嗰種對中國嘅仰慕啊，嗰種熱情咧。佢係利用呢種方法嚟去蠱惑人心啊嘛， 係係， 所以我話民族主義係中共致勝嘅三大法寶之一，配合統一戰線。你齋用統一戰線係冇用嘅。 我嗰陣時咪諗咯，喂，我哋講呢個資本主義點點點點點點，即係我哋經過咁多年嚟喺港英殖民地嘅教育，突然之間去北韓，如果我唔係睇到嗰啲冇電嘅情況咧，我係完全冇懷疑嘅，因為點解人哋做曬場戲俾你睇啊嘛？ 好簡單 嚟噶嘛， 好簡單噶咋。下個禮拜，我相信呢個國際傳媒嘅新疆訪問團就會出發噶啦。 嚇， 去採訪新疆嘅再培訓教育中心。 嗯，冇問題啊嘛， 冇問題嘅一定。我話俾你聽，我寫包單已經準備咗成三個月噶啦。 揾啲肥肥白白嘅嚟見你。 係嘛？你睇嗰啲片真係笑到碌喺度，有個新疆人做大戲，化曬嗰啲京劇嗰啲面譜嗰啲樣。佢話：哇！我嚟到呢度。即係好似食咗瀨尿牛丸咁啊，身體又好，精神又好，人嘅士氣又高漲咁樣，即係冇得頂我。我覺得共產黨係最叻呢啲咁嘅嘢，造假。但係咧，好多人以為佢淨係造假，其實唔係。我覺得，你佢點樣令到你嘅理性降低而睇唔穿佢造假呢、這個先係最重要。 係係， 即係話當時連美國，包括國民黨內部，喂，屌黃埔軍校咁多精英出身，點解蔣介石身邊嗰啲武官個個都瀨嘢？如果佢唔係因為民族主義令到呢啲嘅黃埔軍校嘅將軍係放低咗佢哋嘅理智， 即係佢個信仰囉。 係啦，呢個就係話冇民族主義冇統一戰線。我覺得 我記得嗰陣時候我僆仔呢讀書嘅時候，我記得過咗身嘅啦，文思維當年佢係社會派嗰啲咁喺中大，即係鬥呢個國粹派咁樣。咁我就喺度問佢，我話Dr. Man， 點解你嗰陣時候你哋咁多學生會係國粹派走去支持老共，又四人幫又成成咁樣？佢有乜計啊？佢唔單止係俾你班我哋嗰啲搞運動嗰啲人咧咁勤力，亦都咧係經常係點咧？佢話連底褲都幫你洗埋啊，受咗洗涼 嚇，咁咁好味，索兩啖先可能。 係啊，嗰陣時候文思偉同葉寶強對住我講噶，佢底褲都同你洗埋。咁你 win the hearts 嘛？喂，你對我咁好，我都唔好意思啦。咁樣 1975年，我唔知林鄭好似有參加嘅，就係、是、呢個嘅港大學生會第一次訪京團去清華大學交流。 林鄭有冇份啊？ 肥仔達、林鄭都有份。 肥仔達都有份。 嗰張相同阿林鄭影嗰張相就係、是、就係呢個國事訪問團啦。 醜聞。 如果我冇記錯嘅話，係有張相喺度嘅。問阿肥仔達就知啦。 係咩 ？OK。 係啦。 我問下你先。 周安橋。冯绍波，而家经济日报嘅老总、老板啊，冯绍波、梁锦松就系嗰扎啦。 梁锦松 ，OK。 你由佢唔会一开始向你灌输马列思想嘅，其实佢系话俾你听啊，啲穷人点惨， 然後告訴你聽，我們中國人要站起來求富求強。 嗯。 共產黨怎樣令到中國人求富強起來？ 嗯。 是這樣一步一步引你入去的嘛。 唔係咁啊，嗱，公平啲講，即係如果四九年前咧，咁我哋啲性格嘅人咧都會加入共產黨嘅。不過我哋就好快 嘅，喺延安死咗啦。 係咁啊，係啦，一就喺延安死咗，二就 俾人鬥死啦，延安整風。 僥倖你死咗，我繼續存咧，存在啲嘢就反右，一係出事咧就民革。 一定係啊，因為我死咗之後，啲人就會揭發你同我喺延安時代嘅關係。結果你1956年又死一次，1956年唔死到，1966年 又死一次， 係啦，結果都係要死嘅。咁所以我就係話，如果嗰啲保釣人士好，香港嗰啲民族主義者好，如果你睇唔穿呢樣嘢，我唔係話大家唔好做，要做嘅話，你嘅對象不是日本政府，你嘅對象係中國共產黨，咁樣你先至可以揭穿佢民族主義嘅假面。 唔係，所以佢聽你，佢聽你嗰條橋咧，聽一半嘅一個。 屌你老牛嘅水平係咁上下啦，係嘛？ 喂，民族主義之旗，你要喺共產黨度攞翻嚟，係對付共產黨。其實佢唔係好滲透呢樣嘢嘅。其實喺現實嘅環境裏邊，你而家應該點做咧？ 但你喺 追共產黨數嘛？ 老牛喺支聯會咁多年，華叔嗰架波點踢佢睇唔到？ 咁佢唔識踢波啊嘛，大佬。 喂，華叔嘅民族主義對象其實係共產黨，我都係。是不是？所以我就話你要睇清楚，如果唔係你犯嘅錯誤，喂，呢個係可以好大嘅代價，你知唔知？ 唔係，所以何俊仁好少少嘅，佢搞嗰個索償咧，純粹係從一個人權嘅角度出發。 你 人道主義嘅角度出發， 唔好變成係一種嘅國仇家恨。 係啦，咁佢就話，即係例如話共產黨或者國民黨都好，過去日子裏邊，放過咗日本仔，咁但係個問題就是民間有好多啲都慰安婦啊，嗰啲即係受壓迫嘅群眾喺個戰時嘅時候咧，係會做一個民間索償啊嘛。喂，咁呢個亦都有道理，即係人類文明嘅社會應該係對於呢樣嘢係一個反戰嘅意識喺度啊嘛。我覺得呢個 point 係 OK 嘅，但你去 作為一個人道主義嘅關懷， 冇錯。如果但係你去到咧幫佢喺度，即係變成啲大右派喺 佢係聲討戰犯啊呢啲咁嘅嘢， 爭取呢個土地啊嗰啲咪又係唔好搞啦。是咪佢自己都唔要呢地方，你咦除非你咁樣打佢係咪？喂， 我點爭取？我想問一下，就算我而家民族主義上腦啦，我化身成為呢個岳飛啦，點呀？我大支旗走上去釣魚島，自己坐喺度啊，一條友。 佢哋嘅講法就係咁啊，少女碌底，我都唔知係 點啊。焗佬共出手啊？ 佢話國際法裏面講咧，就係你要不斷去 claim 主權啊嘛。Otherwise 咧，就好似即係嗰啲咩逆權侵佔咁啊。你唔理嗰個地方，我一路喺度即係霸咗你城寨呢個地方，唔知好似7年8年之後你又唔理，咁就係我㗎啦嗰種啦。 好似國際法好似唔係咁喎。 我唔知啊，佢哋係咁噏我咁聽嘅，因為我都完全冇參與佢嗰個運動咁多年嚟。 我唔理啦，我唔。 佢總之話要 claim 個主權，不斷 claim， 阿德華先係俾人立咗咁樣。 我唔理佢係唔係符合呢個國際法嘅要求。 唔重要呢樣嘢。 總之，我覺得共產黨嘅民族主義其次。是萬用萬靈的咁多年，亦都係令到佢成功1946年打敗咗國民黨。 嗯， 如果喺內戰裏面係令到民心嘅向背一個決定性，亦都係令到國民黨喺剿共裏面由全面嘅勝利，然後走向失敗。 我記得僆仔嗰時候睇過李澤厚嗰本書，佢寫中國文化寫得唔錯嘅，其中佢成本書嘅招咗，我唔記得嗰本書叫咩名字，佢就話咧。所有成個中國嘅現代化運動，其實都係圍繞一個主題嘅啫。 救亡咯， 就係愛國、救亡、 啊、 民族主義。無論你用孫中山先生嗰個三民主義，就係抄西方嘅三權分立，即係加少少元素。 到馬列，到毛澤東， 全部都係 小平，到今日習近平，乜都係假，乜嘢思想主義都係假嘅。其實係一個工具嚟嘅啫。嗰、那個工具嘅目的就係佢以為自己可以帶領中國富強起來。 救國， 所以先至去到今日個面對問題，就係你富強起來之後，你做乜嘢貢獻俾人類社會啊嘛？ 嗯， 而佢係唔知道啊嘛。嗱，呢個就帶落去跟住你一帶一路所面對嘅問題啦。你同當日二次大戰之後，美國用馬歇爾計劃援助歐洲係另外一回事嚟嘅。 嗯， 美國馬歇爾計劃援助歐洲係防止歐洲赤化，但今時今日你一帶一路輸出緊啲乜嘢咧？今日亞洲華爾街呢個 Wall Street Journal 有一單新聞冇乜人留意嘅。就是呢竟然揭發出呢當日呢個前大馬首相納吉同中國官員談判。 我睇今日新聞。 就是呢個一帶一路裏面只要答應落實呢個東海岸鐵路計劃，中共就會幫佢喺香港竊聽調查緊呢個一馬幣案嘅馬來西亞記者。 好似係外國傳媒嘅記者係咪？ 唔係，馬來西亞記者係香港嘅。 Okay. 然後 住香港嘅， 會將呢個竊聽嘅內容交翻俾納吉。 嗯， 你睇到你唔恐怖，你覺得冇人問林鄭月娥究竟今日喺行會之前問佢？ 我今日睇零一睇到， 究竟有冇配合中共喺香港用政府嘅人員去竊聽外國傳媒嘅記者？ 所以咧，即係有啲人話， 我唔信今個《華爾街日報》星期一呢個報導係假嘅，我覺得。 所以有啲人成日都話：，喂，冇咁多陰謀論啦， 冇陰謀嘅睇新聞。 冇錯。喂，其實而家越嚟越多嘅事實話俾你聽，老共無論喺香港、喺台灣、喺歐美，嗰陣時候你講話澳洲又好、美國又好、加拿大又好，嗰啲華人社區裏面係搞呢個滲沙子，即係刮牆腳嘅嘢啦，係咪？ 喂， 所以你如果話香港冇咧，我真係批個頭當你比較你當更低錯，係咪？你諗下連馬來西亞頭先你舉今日零一嗰段新聞嗰個 case 就係、是，喂，連香港佢都咁喐啦。 佢係話俾 記者咧，咁 竟然係同馬來西亞前首相納吉開會嗰陣時提出， 夾埋 香港夾埋去竊聽呢個記者，去知道佢調查咗乜嘢，然後交翻俾納吉。 匪夷所思。 馬來西亞會 follow 佢呢單嘢，香港政府都冇得匿嘅，我覺得。 所以我前嗰排咧，我有個台灣嘅同事咧，走嚟同我傾偈啊嘛，咁佢話：，我而家近排搞緊咩？佢話：我哋而家台灣嘅民間社會咧，就搞一樣嘢咧，就係叫做反中共滲透啊咁樣。咁我就話係啊，要搞啦，因為我香港咧，你知道我啲普通話噶啦，咁我就話有冇到呢句普通話嘅叫香港有即係七七八八啊，或七七八八，咁佢話香港啊八八九九啦，你俾人滲透咗咁樣。 嗱，佢當日太陽花學運咧就俾人拿嘅，其實台灣人要從香港人的屍體上邊走上去，即係話我哋已經死咗噶啦， 我哋咁慘啊！ 我哋已經死咗噶啦，喺台灣人眼中啊，嗱，但係我想再講一句。台灣人，你而要睇清楚九合一選舉裏面中共做過啲乜嘢？喺台灣選舉，你而家睇到喺澳洲、紐西蘭、馬來西亞，包括加拿大、包括台灣、包括香港，就係佢係用你嘅民主制度去顛覆你嘅。 係 呢個係中共嘅輸出嘅手法嚟嘅。 我記得嗰陣時候有個 蘇聯、俄羅斯黑客去干預美國選舉係如出一轍。 我嗰陣時候咧，我諗你都識嘅，以前是全國政協民協嗰條友，咁啊孤陰其名啦，大家估到就算啦。佢一次同我分析即係香港民主選舉嘅問題，佢一點令我好深刻嘅，佢話：你有民主選舉，你估老共贏唔到你咩？ 係，我知道你講個政協邊個添，佢都同我講過同佢番説話， 係咪？係。好 ，OK，OK， 係咪羅長江啊？ 係啊，係啊，你講嘅啫嚇。喂，個問題就係咁，我開始我即係我。唔信嘅，因為好多年前同我講嘅， 我係好多年前同我講僆仔嗰陣， 我唔係好信。後屘我越嚟諗下，經過兩次嘅即係九西補選之後，我越嚟越信。 所以嗱，如果即係台灣嘅觀眾好少啦，我哋因為冇字幕，但大家唔好淨係 focus on 呢個習近平元旦講一國兩制呢個講話。呢個講話後面佢係有計劃、有部署地去執行，去逼台灣接受一國兩制嘅。你唔可以話佢，屌你香港人都唔要，你仲攞嚟 sell 我哋有意味嘅咧？一國兩制， 佢係亮劍嘅方法， 佢係亮劍嘅號角嚟噶。然後跟住台灣大小各級選舉，你知唔知第一個組織被滲透係咩？ 邊個？ 宗教組織，媽祖啊，天后誕啊，兩岸搞天后誕嗰啲進香活動，你知道台南啊、高雄啊呢啲地方咧，嗰啲嘅宗教組織嘅影響係好大嘅。呢啲媽祖嘅即係以天后信仰為中心嘅組織，係全面俾共產黨滲透嘅。而家喺台灣， 唔係台灣其實仲做得犀利，因為你諗下佢， 你真係當嗰啲即係大家喺台北市，你見到嗰啲嘢，你只係見到一部分嘅啫。其實係 你唔好話咩啦，我攞韓國瑜嗱，雖然韓國瑜真係好堅 ，OK， 亦都係即係代表民進黨喺短短兩年時間裏邊咧大失民心，但係你睇佢個網上攻勢咧。 嗰啲水軍有大陸佬嘅，話俾你聽。 嗰度可能隨時有一半以上係大陸佬幫佢喺度做嘅。 真係靠個女咯， 係嘛？個女又 OK 嘅，幾有小吸引力嘅。 就個樣 OK 啫。 嚇！你想講咩先？下一句係個人品麻麻。 唔係啊！你要做到咁大嘅勢啊，唔係淨係靠個樣噶嘛。 唔好話咩啦，九西選舉，馮檢基得萬幾票，你睇佢喺網上嘅聲勢幾勁啊！ 咪係咯。 如果個老公冇差手落去，我。又當批個頭玻璃當等起坐啊，大哥，係咪？ 你諗下香港選舉佢都玩到咁盡，台灣選舉佢點會唔介入？ 調翻轉頭， 呢個係唔合理嘅，你明唔明啊？ 因為香港選舉已經垂手可得，所以咧佢一定會喐台灣選舉，係咪？ 所以我就話呢個 今次好多人淨係識得嘲笑啊習近平嗰個一國兩制講話， 嗯， 對台灣嗰個講話 宣示， 但係冇人諗過台灣呢個今次嘅選舉結果裏面紅色手指毛喺邊度？你點樣去對抗呢個嘅共產黨喺台灣利用你嘅民主仔體制顛覆你嘅政府啊？ 嗯， 呢，這個先至係最關鍵 的。所以民進黨都醒嘅，即係快快脆脆道完歉之後咧，你睇下蔡英文對習近平嗰40周年嘅講話咧嘅咁大力嘅回應咧，其實係 OK 嘅呢次，挽回翻好多人心嘅。 蔡英文係掌握到好嘅時機， 嗯， 亦都係因為習近平亮劍嗰下咧，將九二共識徹底打破， 同埋 本來係模糊化嘅 谷底反彈添啊。 係啦，九二共識本來係模糊化嘅，模糊化嘅意思即係一中國表。 係， 你咁講就得。一中等於中華民國就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得。好啦，總之你係維持一個統一嘅國家嘅立場。 嗯， 而家唔係有習近平講嘅九二共識， 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一國係中華人民共和國。 啊、 好啦，蔡英文就俾咗一隻卡窿50000俾佢上。 點解係卡窿50000咧？ 中將啊嘛，可以好上啊嘛。 哦 ，OK， 係嘛？咁你諗下啦，一上嘅話咪掂咯。是嗎？你那民進黨四大廢佬咪即刻廢曬 咯？唔係啊，我成日覺得佢情況就係咧，四佬可能係夾埋蔡英文嘅。 一定啊！ 我覺得因解 佢係逼供，我覺得有少少成分啊。 因為點解咧？佢冇理由咁戇居四佬。喂，明知習近平講完話之後，仲發嗰個廣告， 仲登個廣告， 冇理由咁戇居嘅喎。你四佬話曬你李遠哲、彭明敏，其實 都唔係啊。今次佢真係重振翻對民進黨嘅控制啊！党主席选举里面小英嗰派赢咗㗎。 我喺 Facebook 我好多台湾嘅 fans 㗎嘛。 嗯。 所有人都出嚟撐蔡英文。我諗下咦有少唔對路喎。喂會唔會夾埋呢係即係踩一腳之後其實幫緊蔡英文㗎。 唔出奇。唔出奇。 四佬啊我講緊。 係啦嗱我哋休息一陣先因為要養 食下藥。食下藥。 又食下呢個五條毒蜈蚣嘅藥。咁呢就休息之前呢就俾段片大家睇下。我哋嘅黃錦星局長啊，即係阿 Lens 啊，就係咧竟然喺立法會裏面 有啲似喎又 係啦，就喺立法會裏面咧就係 做 啲發表重要嘅兩分鐘講話，咁好多人睇唔到嘅，因為嗰段片咁咧，我哋喺呢個中間休息呢個時間咧，就亦都 by time 咧，等我哋休息一下， okay. 大家睇睇呢個黃錦星局長呢、這個肯定係將來立法會議員嘅人選嘅質素嚟嘅，睇完你就知道立法會裏面充斥嗰啲議員都係廢廢地嘅。 OK， 殷佩林先生 是大家好，我是少翠關注組的召集人殷佩林。今天要對於保皇黨、港共政府一班有良出的垃圾講都市固體廢物收費都挺諷刺。政府推出過不少的環保政策，例如什麼呢？例如這個膠袋徵費，一個所謂的環保袋就等於用膠量10個的背心膠袋，商鋪一些政黨就濫發環保袋，一些師奶貪心呢拎拎埋埋成屋都是，有同父母一齊住嘅各位諗屋企有幾多個嘅所謂環保袋啦。另外就係一個三色回收。嗱，講緊呢個都把幾火嘅，藍廢紙、黃鋁罐、啡膠樽呢句 slogan 咧，廣告咧洗腦式咁日日咁播。香港人慢慢都習慣將垃圾分類，但係當你專登儲埋一大袋嘅垃圾，好心機咁拎去分類咧，但係久唔久就有傳媒影到分好類嘅膠樽咧倒落啲堆填區。有記者就回收向回收業界發問卷，有31個嘅回收商有回覆，當中有60%就話回收得嚟嘅廢膠根本賣唔出，其中有5個仲承認要當垃圾處理。其實香港大部分嘅廢料都依賴出口處理，如果香港境內冇設施直接處理回收物料，做回收無利可圖，廢物分類都係真係白做。另外一個就是四電一腦，四電一腦諗嗰個唔知有冇用腦㗎啦。而家香港人越住越細，唔似得一啲議員喺議會瞓覺都有成100000蚊嘅月入住大屋。如果你切身處地有啲同理心，都會意識到有冇可能換新舊嘅雪櫃、洗衣機、電視，同時屋企放4日，等回收商上門回收呢？回收商要攞牌，歐陸寶就為唯一上門除舊嘅回收商，收埋佬俾環保局趕絕，導致好多人將舊電器周街掉，擾民之餘亦都造成更多嘅舊電器被棄置。一個網上討論區連登，有人話佢老豆用10蚊買200支嘅飲管喺麥當勞派俾人，入面有唔少人仲留言讚好，支持劉珠嘅老豆追擊啲環保 L。環保局成立超過40年，但香港人的環保意識相對其他的亞洲地區薄弱，環境局難辭其咎，整色整水搞新政策，倒不如撥更多的資源去教育新一代。由於以上種種政策本末倒置，執行不力，所以我反對政府先向最弱勢的小市民開刀，推行都市的固體廢物收費。而最大隻大嘥鬼就是環保局的黃錦星。多謝各位。 好，唔 謝謝。亦都有朋友咧提到咧話，依一個咧喺四電一路嗰個回收嗰個嘅問題。其實咧嚇，我哋咧只要而家你打電話去啊約個時間嘅話咧，我哋係只有三日嘅時間話咧，99%嗰啲嘅情況咧，都係可以安排到咧係上門啊同一日去收翻嗰個電腦啊，就唔會話咧需要擺四日呢個情況咧係唔會出現嘅。多謝大家。 好，唔該曬。哇！公眾人士希望尊重各位嘅發言啊。第一樣嘢咧，我想問一下各位嘅議員，有冇人想發言先？兩位。